而我哋今日香港呢個環境就係咁啦，即係看賊不兩立呢個你成日講嘅，剪定唔剪好簡單。 咁但係你剪，你企咗政府呢邊啊嘛。 我發覺你剪真係， 我記得 我未上嚟呢個節目之前都有啲機會，嚟咗之後就冇啦。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第二节大香港早晨啊，恭喜发财啦！唔知道你哋开工未啦？咁 仲未有开工利是喎，今日 搞错啊！算啦，咁又可以点啊？ 多你三个喺度。 是啊，喂，我哋三个好辛苦噶，因为得三个人咁少，多啲人开心啲嘛，咁样我例子。 三个意思即系陈四啦，我啦，淡仔啦，同埋双杰嘅。 系啦，讲到四个人咁啊，咁样，我准备咗利是派俾你哋啦。如果你上嚟嘅话，咁样趁快添啊！我阵完节目就尽快要走啦，飙要发烧咁样。好啦，咁咧呢一节讲咩咧？呢一节讲今日年初五啊嘛，即系早三日嘅嘢嚟噶咯。 嗯。 不过。再發酵就係前日先發酵， 再發酵就係赤口嘅就發酵。 因為係啊，係因為事後先至大家知係咩事啦，咁樣其實都唔係好唔好嘅。年初二晚咧發生一件好大嘅事嘅，咁就係鄭中基演唱會，咁就係 Debra 啦上台唱歌 ，Debra 想去，我遲啲再訪問佢啦，咁樣咁咧但係呢件事你哋係唔係好關心嘅？咁更加關心係咩？年初二更加重要嘅事咧，就係我生日嘅舊歷。啊！呢件事都系唔重要嘅，呢件事都系唔重要嘅。更重要系咩？年初二咧就系一楼都喺度放烟花嘅。咁系几嗱？年初二嘅烟花，即系年初二有烟花放咧，系几时开始嘅传统咧？就当然喺我生日嗰日放烟花啦。咁系几时开始咧？就喺我出世嗰年开始嘅。咁、 哦、 就 系。咁所以嗰日啪啪，跟住然之后就有个 B B 仔出世啦。啊，耶稣 嘅 梦。 啊，唔系，我出咗世先放烟花嘅。我出世先，我凌晨出世嘅咁样，咁所以系啦，你明 就 系 见到你出世， 所以你哋系应该俾利是我嘅。 系咪有三个博士行过嚟你个病房嗰度，居然都有 有三个 doctor， 有三个多得张、多得恩同埋多得欧阳，咁过嚟睇，哇呢、這个 B 冇得救啊！睇你呢个样蠢到咁样嘅，哇都哇哇佢都一只左手嘅啫，咁样好危险、啊， 同埋一只右脚嘅， 系好危险，好危险啊！咁样一出世冇牙嘅，死啦死啦死啦咁样，好啦就系、是、咁样啦，咁就放烟花咧就。引嚟咗一啲嘅有趣嘅事啦，咁样咁你知近几个月大家要谈论香港同中国之间最大的关系就系毒雾啦，同埋雾霾啦，咁样咁但系今年嘅烟花咧又无独有偶咁啱咧，就变成咗一个去到火灾一样咁样嘅烟花嘅场面啊，咁样我哋睇下啲图先，咁样。 哇系， 我都唔知道有张 系咪嗰忍者有啲 message 出嚟咧，要揾人咧，即系放啲烟啊，火遁。 喂，系咪昂船洲又爆只船啊，蘑菇云啊，去到哇，去到喂呢两年咧，啲人咪喺度讲蜚语嘅，哇咩烟花就烟花啦，讲咩放烟火啊，唔系、啊，真系烟火嚟嘅啫，烧着哇山火咁，我呢个直情系去到。呢、這个 呢个咩嚟啊？天上面有几个人，佢有啲烟咁样， 叫阿 Q 去揾啊！究竟里边系咪有人咧？定系咩 有 arrival？ 咁啊，呢个好多市民都影到嘅相啦，即系今年简直系落咗 filter 嘅一个年初二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成个即系认真咁讲，成个局面咧就未至于就唔系净系咁，因为咧喺好近海面嘅地方咧，就唔系咁大雾嘅，反而就中段咧就真系好大雾。咁你话系唔系毒雾咧？咁样咁嗱，先好理性中立讲嘅先。以我认知就应该唔系，因为呢嘅真系大雾嘅，即系真系潮湿嗰啲大雾嚟嘅。咁同埋大陆工厂都停咗工啦，咁样咁。 但系放完烟花本身嗰度地方已经 因为推唔走啦，因为你丙林爆咗头，可能头一千个嘅 嘅煙花咧，嗰啲煙唔散咧，因為其實如果你哋去個現場睇咧，尤其是如果你搭船，即係遊船河咁樣出去睇煙花咧，好臭噶，即係嗰啲硝煙味啊，嗰啲硫磺咧，佢走唔到咧，或者佢放完煙花咧，其實都你啲衫都唔知道要唔要得嘅，即係我唔識，我冇出過去睇啦咁樣。咁你話煙花好唔好睇？咁其實煙花係。其实年初烟花几好睇，即系又咁讲，但系只限于你要去逼喺维港两岸先好睇，我系觉得。嗯、即系如果你自己 我最近就系演艺嗰边睇咯，因为演艺嘅时候我哋会开放个天台咧，咁俾人哋去睇嘅，咁嗰时就可以走晒上去睇烟花。 即系但系一去喺嗰啲咧，其实就唔好睇。即系譬如你去嗰啲咩酒店玻璃幕墙啊，一路播一路睇啊，去食自助餐一路睇，其实系。一定喺維港兩個海皮逼喺度逼咧，先至震撼同埋好睇。當然今年就更加震撼啦，今年嘅火光紅紅咁樣啦。咁一嚟佢啲煙本身散，因為冇風啦，散唔到；二嚟本身又冇啦。但係呢個就只限於新蒸頭呢幾日，因為喺譬如我哋咪年宵嘅，即係上個禮拜咁樣。年宵呢其实我自己过嚟因为我经东隧过嚟呢，咁如果你行东区走廊你见到嗰、那个维港呢，其实都系两节色嘅，即下面就黄冚冚咁嘅色嘅，上面先系蓝天嚟嘅，其实都明显系啲即搭吹嚟嘅一啲嘅雾霾呀、毒雾嗰啲物质嚟嘅，因为嗰个同你见到嗰个折射率你就知呢，即折射晒啲黄色呢，你就知道都系啲金属呀、或者啲尘埃先折射到咁样嘅颜色，咁你明啦咁样。咁啊但係去到年初见到就一片迷霧嘅情况之下啦。好啦，咁之后咁你话咁大霧咁样睇咁一件事啦。啊，但係撞佢鬼呀，第二日最攞命呢就是政府新闻网喎。咁呢如果你上 Facebook 呢，上政府新闻网呢，哦，撞佢个鬼呢，佢 show 俾你睇嗰啲相咁靓嘅 ?DC FIFA 影呀龙友 嘅。哇 都未必有喎，咁通常係要你知嗰啲攝影網呢梗係會介紹㗎嘛，哎影煙花點樣影好啊，要用咩腳架雲台啊，命 photo 啊，又話火山石啊，又話碳纖又成、啊。 係咪要攞張紙喺上面掃下掃下㗎， 即係其實最重要又話灰卡啊，咁只要最重要就係神咁早去霸位㗎嘛，咁樣又話歪鏡啊，又套天啊，又成啊，咁樣咁講咁多嘢又點啊，咁你又冇嘛，啊你最劲嘅地方就係呢政府新闻网嘅相呢係嘩真係唔係高手在民间啊，高手在官府啊，嘩影到咁靓嘅，明明嗰日大霧到咁点影嘅呢，咁样咁呢啲啦呢张神奇嘅呢张係我一路最唔係我睇第二啲嗰啲先啦，即係呢啲就係政府新闻网嘅高手影。咁之后呢喺个 Facebook 嘅 comment 下面呢，啲人就喂係咪 P 图㗎成㗎，哦政府新闻网回应喎，即係政府有回应喎，因为有媒体去查询，佢话啲相呢係只不过咩有啲就双重曝光。 佢就话呢个别嘅图片呢就用咗双重曝光嘅技巧，同埋做咗基本嘅光暗以及对比嘅调整啫，咁就呈现更加嘅拍摄效果。 即係喺Microsoft 嘅 Photo Editor 嗰度推一推啫，推上推落啫，推走啲雾咁犀利嘅，喂你出俾我睇啊，连美图秀秀嗰边都未搞掂，即係可能美图秀秀迟啲会出个咁嘅 app 嘅，就是、推走雾霾嘅一键推走咁样，咁你就可以嘟走啦。跟住呢原本都冇乜嘢，跟手呢我今朝返嚟睇呢，即係今朝我喺度食緊早餐嘅时候呢，咁我睇到张相，咁就政府新闻网另一张就头先出过嗰张，咁我觉得奇怪呀，呢张唔係 P 上去，咁我睇咗好耐喎，咁呢张係 P 呢，点解我会觉得呢张相係 P 呢，嗱你听众我要解释一次啦，咁係因为係有个 kick off 嘅典礼，你知最鍾意有一啲 kick off 嘅典禮，譬如燒炮仗啊或者亮燈儀式啊咁樣，咁佢呢個都有個類似kick off 嘅一個儀式，咁梁振英喺度啦，同埋一啲嘅贊助啊，張建宗又喺度，因為而家係政務司長啦，佢而家正係啦，好似陳茂波又喺度啦，咁有個拉杆嘅，即係個 handbrake 咁，即係好似電車嗰個呢電車高嗰條棍呢，咁拉就哦今日煙花呢正式開幕啦，咁樣即係咁講 陳茂波粉喎，好似 唔係，我以為左邊陳茂波添 ，sorry 啊，咁咧咁但奇怪就係、是。 点解佢一路都未开始 kick off， 后面就放緊烟花嘅呢？咁呢张相仲唔系 key 落去嘅咁样，后面啲烟花又咁靓，咁睇嚟系执过噶啦。咁我一路觉得呢张相唔对路喎、哦，佢都未，即系佢揸住支杆，即系未拉啦，系咪先？因为拉之前就影相噶嘛，都未拉，即系未开始啦，未开始后面就放烟花，我谂极都谂唔明呢张相点样 key 上去嘅。跟住我就条气唔顺啦，我叫阿双杰唔得，你搵翻当日烟花条片俾我睇，因为我当日睇紧郑中基唱紧时间又唔系地点咁样，唔得咁样，我要睇翻当日烟花，跟住我就知道原来后边张图系点样嚟咯，我睇一睇条片先。好 ，backdrop 嚟嘅，真系冇 P 啊！今次呢张 唔系电脑 P， 人手 P 落去噶，呢张系人手摆到噶咁样。咁呢个就惹嚟咗好大嘅，即系唔系好，即系都几有反应噶喺政府新闻网 Facebook。不如又咁讲啊，其实政府新闻网嘅 Facebook 咧，自从梁振英上台之后咧，都好多嘢玩嘅里边。我系觉得咧，我一路都觉得政府新闻网里边班友系玩佢嘅，即系玩下梁振英 的。登嘅。 是啊是啊，即是喺度漏掉嘅，不断系，即系比起港人港地更加漏掉嘅。咁今次下面好多人喺度讲啦， 肯定系冯伟光对啲细嘅唔好啦。 唔系啊，政府新闻处唔系冯伟光啲僆嚟噶， 冯伟光嘅咩？ 系两个架构嚟， 两边 嘅。所以嗰一路就系讲冯伟光同即系两边系唔啱码，所以我成日讲政府新闻去玩佢噶啦。好啦，咁下面梗系惹嚟好多人嘅讨论啦，即系究竟系咪用翻上年嘅相啊？咁样，但系其实嗰啲相又咁讲，一睇嘅只系今年，因为上面好大阵雾嘅，咁佢亦都冇，其实执唔到嘅。咁但系你话喺近海嘅地方系咪都清咧？其实都清嘅近海，即系都叫做影到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就算政府新闻网都唔系出得好多相咧，睇嚟结论咧就系影几万张都冇几张系得。咁就惹嚟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咁样。但淡仔你影相嘅，你影唔影烟花嘅你自己？ 我唔会。 你龙友嚟嘅，啊唔系 未去到，未去到咁劲。 唔系你只系买相机嘅啫。 系啊， 你只系买富士，你只系负责买相机嘅。咁就梗系好多呢啲嘅疯狂嘅，即系下边嘅回应啦。即系喂，究竟系唔系？是執相啊，真定假啊咁樣，或者跟住另一個說法就梗係講緊，喂大陸嘅霧霾真係緊要啦，令到香港連煙花都睇唔到啦咁樣。咁首先就係其實香港仲應唔應該放煙花呢？香港仲係咪放，即係點講好呢？ 你問我就梗係最好唔好放啦。 點解 又唔玩到？同埋佢對空氣都唔好㗎，佢放完一次煙花之後，嗰度啲 PM2.5 呢即是 好勁啊， 中國叫霧霾嘅嗰一啲嘅粒粒呢就即刻超標幾倍㗎嘛。 好勁，我都係會污糟㗎個人。 所以其實你真係噴一次呢，你就等於去一次北京。 係啊， 咁冇乜位啊，係咪先？ 咁人哋都話咁一年一次啫。 唔系一年唔止一次，有两次，系咪先？ 一年有好多次。 有咩庆祝回归啊？乜乜成啊？咁样样。 系啊，系啊，咁啊放好多好多，其实香港放太多烟花嘅，香港系你话放一次， 同埋每一次都系放得好多噶嘛。 之前成日话俾人听我放好多粒噶嘛， 系啊， 哇，好大。 嗱，佢啱先嗰次就话历时23分钟，就放咗23,888枚嘅烟花啦， 系咁样，成为咗因为同埋香港好，其实香港放烟花好著名嘅，我成日都系觉得，即系一讲话放烟花嘅师傅咧，就一定访问香港，哇，我几多条渔船啊，放几多粒啊，呢粒啊放四方形嘅，嗰粒啊放心形嘅，咁样，咁就好似香港好早出名去放烟花，咁你话皇后系咪？ 系啦， 系啊，咁但系你话从环保角度，梗系唔应该再放啦，或者但係從快樂嘅角度，因為香港好鍾意睇煙花㗎，又即係永遠逼爆，係樂此不疲去睇煙花㗎。而香港人好鍾意嗰種咩，即係我又擘闊啲咁樣講啦，香港人好冇節目啊，我係發現。即係你一問我香港應唔應該放煙花，頭先我問完呢個問題，如果你未答呢，我自己都答唔到嘅，因为点解会答唔到咧？即系因为我理性上梗系话俾你听，梗系唔好放啦，有咩好放咧？即系你话好唔好睇，睇过算啦。 同埋佢每一次放烟花都系庆祝乜鬼香港回归几多周年咁啊嘛？ 呢个政治原因啦，即系呢个政治原因就系觉得今时今日香港冇咗庆祝啦，或者喺咁嘅政权底下，你仲喺度放烟花就即系嗰个政治原因啦。但系如果你从另一个即系你去政治化咁去睇呢件事，你从环保角度去睇，咁你觉得唔应该放咁咪因为污糟囉咁样，咁你可以咁样讲。但我代入嗰啲咁嘅死港豬嗰度去睇呢，点解我会发现一样嘢，就係香港人越来越闷啊，香港人好冇 好冇節目啊！簡單嚟講，佢都冇嘢做嘅。你諗下，如果其實香港人有咩做嘅？ 係噶，同埋睇鄭中基啊！ 十年一次喎、啊，你人生睇六次到嘅啫喎，最盡即係如果佢唱啊，即係如果佢仲唱搬屋啊咁樣，你香港人做啲咩節？即係嗱，喂，其實你頭先都講咗。我係從香港人冇節目呢個角度出發，點解我會講香港人冇節目呢個角度出發呢？就係呢兩三日我係翻唔到屋企嘅，因為我搬咗屋啊嘛。 嗯、 其實我想講咧，我搬咗屋咧都講埋俾你聽啦，我搬咗林村附近啊，隔離村咁樣啦，即係村屋咁樣啦。呢、三日咧，啲人湧去林村許願樹咧，係塞爆咗迴旋處啊！我都鄧克景傷心喎。 哦， 佢就為咗你班死鬼， 係咪掉個橙上去嗰、那個？ 係、哎、啊，跟住即係。仲系掉棵胶树， 系啊，因为话之前嗰棵树俾佢哋掉到冧啊嘛， 跟住系啊，唔因为砸冧啊，二嚟咧嗰啲宝蝶啲水银落雨咧渗咗啲毒落去啊，毒死咗棵树，咁啊算啦，好啦，跟住整棵胶，跟住香港政府搞埋啲香港许愿节，变成咗一个旅游项目，跟住咧啲香港人咧就乐此不疲咧去逼爆咗人哋条乡村咧，去许愿。你有咩愿要许啫？我都唔明，即系连建国你都唔理啦。有咩愿？ 希望下年冇咁闷。 希望 TSA 高分啲，屌你老母啦！心谂咁样同你开年咩？跟住咧，咁啊，一嚟我翻唔到屋企啦，因为塞住咗个回旋处啦，塞爆咗啦。其实我翻到，即系其实又唔好啦。但系，即系你咁样塞住，但系嗰样嘢系啊，香港人都几闷噶嗰件事都，即系去到冇嘢做到呢，见到哎人哋去许愿，不如又许个愿啦咁样，人哋睇烟花就逼啊睇烟花啦，开心啊嘛，节日哎年宵又去下啦、以前不嬲都有呢啲节目，但係我哋好似寻求唔到其他嘅娱乐，点解香港好似好冇娱乐， 尤其是新年嗰一排其实真係好闷嘅，即係你唔好话新年嗰排，由新年前。 新年闷系应份噶嘛，系啦，跟住出咁有人话系啊年宵，唔系啊，我知道你年宵同我讲咗，所以我先知系预咗咁实噶，我系预咗嘅，但系都唔系啊，我唔系好影响到我嘅，因为我唔系兜嗰条路翻屋企嘅，即系但系嗰个黐线嘅地方，我见到你哋嗰啲车咧，嗰度起码排几百嘅车啊，嗰度一路由大埔咁样怼到入林村咧，嗰度我觉得你哋唔系咁乜，仲有啲搭巴士入去嘅咧。哦，你唔系咁闷啊，人生即系唔系咁冇嘢做啊，话你去啲冇乜人嘅地方咪几好，咁猪逼咩？你哋好啦，咁其实而家好似几冇嘢做， 系啊，尤其是新年嗰排，你除咗放烟花之外，你系冇乜大型嘅活动系可以俾好多人 参与。新年系闷噶嘛，大佬，新年系应该唔开铺噶嘛，新年系要闷，即系新年系要玩鱼虾蟹啊，同埋打包黑实噶嘛，睇 conno， 你估自己打咩？即系新年系应该冇咩做，咁系冇。但系我想讲平日或者其他嘅节日假期，香港人好似冇乜休闲活动。你话俾我听，而家有咩做？行山就鬼佬咁多人，仲有啲。啲咩？你话喺外国个节目，唔系啊，系平日都冇娱乐嘅。我系想讲，而家唔兴唱 K 啦，而家又唔兴，即系唔系唔兴睇戏啦，而家都冇咩戏睇啦，即系都唔知睇咩，又唔系多，即系以前话睇下成龙啊、周星驰嘅新年咁样，或者平日咁样，而家都冇乜娱乐嘅世代、啊、我想讲，哇，你哋要去逼呢啲都几闷、啊，你哋嘅人生。跟住你话，喂，如果唔放烟花仲好，哇，香港人闷。换到爆都似，即系好似冇咗，冇乜做咁样，有乜为？你平日有乜做嘅同女朋友？ 平日喺屋企睇 Netflix 咯， 你睇几闷？你睇几闷？即系呢啲系咯， 练琴算唔算咧？ 四手联弹 有冇好啲嘅节目啊？你哋我唔知啊，因为嗱咁又咁讲，我又。我又不嬲都門開嘅，即係我不嬲都冇咩做嘅，我個人都其實我屋企瞓下覺啊，就得㗎啦。我打下波啊咁樣，我又冇乜大嘅娛樂嘅。但係咁，你每個年代都總有一啲人係好鍾意出去玩下。喂，以前係 Elvin 嘅年代咪即係 disco， 唔係 Elvin 嘅年代 disco， 即係佢酒吧 clubbing 啊，跟住就卡拉 OK 啊，嗰啲。跟住早十年有啲班港女走去 high tea 啊，即係坐喺度咁咁样有一日㗎喇嘛。佢如果好似连呢啲都冇埋，而家 其实而家你做乜嘢啊？我都唔知道，即系开始唔理解。 年初一二三咧，我夜晚同食完饭之后十点几谂住揾下啲活动咧。除咗我净系谂到去睇戏之外，系完全谂唔到可以做啲乜嘢，因为啲即系想行嘅店铺亦都闩晒。 唔系咁，新年系应份噶嘛？新年铺系应份唔开噶嘛？ 但系我想讲平日平时其实平日都系咁。 系咯，平日系冇咩做。 嗰次同教主食完饭都系接近挨近十点啫嘛。跟住我问尖沙咀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呢，行 G2000 哇正啊，田北辰恭喜你， 真係都唔知道，即你夜晚过十点啲铺头商场闩晒之后，你基本上搵唔到任何娱乐到你嘅地方，或者係去睇嘢嘅地方，我諗唔到嘅。 是的，香港好欠娱乐场所，当然呢样嘢你归咎十几年前啲人北上开始咯，跟住搞冧咗啲娱乐场所，跟住去到就係、是、下一步嘅进展就係香港唔需要娱乐咯，即係冇咩做，跟住去到想搵嘢做嘅时候就去睇新假期，跟住 旅行啦， 最地搭即係唔係闹新假期啦，即係亦都冇必要闹佢，但係亦都咁讲，你介绍新边度边度沦陷㗎啦嘛。即个喂，哎，元朗有红叶睇啊，去睇啦，去到就冇噶啦。我有一次啊，即唔讲边个啊，即我阿婆逼我去睇啊，唔系即我逼啊，即话去睇啦咁样。我已经拣平日去噶啦，都多人噶，即系唔系都 大堂啊， 大堂啊，唔系好多人，平日去系可以接受嘅。平日去即咩叫唔系多人咧？就系、是、总之你自己360度个 camera 影一串咧，大约有10个人到啦。咁已经算少啦。哇，礼拜六日啊，去大堂啊，撞鬼咯！我落楼下大堂算咯，咪做咩？即系因为有时咧，有时佢嗰啲，我唔知你有冇去过啦，即系 去过 啦。其实有时咧， 佢咁样咪又系， 佢唔系最茂盛嘅日子咧，其实得几棵系特别多红叶嘅啫嘛。跟住下边围住嘅人咧，多过黎明 fans 噶。咁有乜围啫？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好，唉，点解我唔知道，究竟系我唔认识香港嘅节目啊，定系乜嘢啦咁样？跟住有人话初二就同阿太和去拜车公，初三就 PS4 听国立大台，咁咪几满咯？咁咪几？我唔知道，所以应该货金俾我哋啊，多啲封利是俾我哋，等我哋继续娱乐下你啊！即系大家都闷咯，系咪先？你又闷，我闷，咁坐喺度，我讲啲嘢俾你听，咁咪几好咯？咁样咁， 所以我哋应该做多啲节目，咁然之后到呢啲咁嘅大家无无聊聊嘅假期咧，就可以再开多啲特别节目，咁啊等大家冇咁闷啦。 唔系嗱，譬如有人话宫下好多，宫下系好多，即系佢哋 party room 啊嘛。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啦，我去过几次啦。但系嗰样嘢好讲人嘅，你冇 friend 咪又系累喺度。 冇 friend， 你首先要有朋友先得。 你首先有朋友，或者你话累晒喺宫下啦，即系嗰啲活动咁样，咁临知几时俾人取缔啊？第一件事。 同埋宫下嗰啲活动你要自己搞噶嘛，即系 book 咗嗰啲 party room。 系啊系啊，唔系我哋咪搞网聚啊，做节目咪喺嗰啲咁样搞。 嗯、你起码要早一个礼拜 book 啦。 系啊系啊，即系你话霎时间今日闷。 哎呀，突然之间好闷添。 系啊，我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大围踩单车去大埔啦，咁样即系我。 哇！你假期喐唔到嘅啲车，我试过啦。 系啊， 喐唔到嘅，慢过行啊！你明唔明啊？我试过，因为我有个 friend 住大围咧，我嗰时咪我未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就成日去踩单车嘅，咪抌个单车喺嗰度咯。平日一次五都好畅顺嘅，一到礼拜六日咧，同埋假期咧，喐唔到，完全喐唔到，系大家系练习下点样踩得慢，你去练平衡力，跟住喺度 hold 住一热哇超慢，完全喐唔到噶，你唔使谂啊！ 唔怪就咁多人跑步啊，喺度练跑。 话跑步会快你个单车嘅喺嗰个时间。 咁不如跑步，有冇人闷到翻公司啊？有压力咯。我以前都有嘅，我以前都会做 闷到翻公司啊， 做嘢咯，因为令到开工嗰日冇咁辛苦啊嘛，咁样阿叔啊，咁样你翻工阿叔，冇嘢做咁样，就系呢样嘢啦，系咯，单车都难，不过唔紧要。如果你哋有二手单车，你通知我，因为我近排有一架好似会方便啲我嘅。 你又过嚟攞？ 喺新居工作，你一阵俾上我睇嘅就系、是。 哦，就是、单车链生个手啊！你过嚟攞，你换咗佢。 咁唔使啦，你自己走。唔好要我烦咯，我几廿岁咁样。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一单再旧少少嘅新闻先。